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，养生之道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。那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。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那说到腰椎间盘突出啊，有这个病的人呢真的不在少数。我经常呢看到这个街上也好，或者有些同事啊单位里边有这个病的哈，一拖就是好多年。后来我也经常问他们，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不是也并不是说很难嘛，但是他们说你看要不就让你去这个手术啊。他说对于手术很多人呢又保有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有点害怕啊，怕这个有风险。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就是保守，但是呢保守治疗呢好像效果又并不是那么显著，所以使得很多人呢就是多年都不愈。 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治疗呢，我个人的观点就说，除非是今天你不通过手术你就残废了。你到了那样的万不得已的时候你采取手术，能够保守的还是尽量这个保守。我们说因为这个大多数人啊，通过保守的治疗，如果你的方法选择这个正确，基本上都是能够恢复的。我先说一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人的这个表现啊，你看，当然是在腰部，很多人都是有这个腰痛啊、腰酸啊，疼一疼、疼一疼呢，到最后出现什么？坐骨神经痛。也有一些这个患者呢，他腰开始不痛，先是感觉我这个腿部下肢这个放射这个痛，很多人想不到是这个，就是我刚开始腰没有任何感觉嘛，我是先出现这个下肢这个疼痛，所以他想不到这个腰椎间盘。当然有些人是同时出现这个腰腿痛，那么对于大多数这个患者来说，后期呢都表现为这个下肢放射性这个疼痛加重，最后呢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，这个腿部这个疼痛比腰部要严重。当然也有个别患者呢是始终呢腰都不痛，只有这个腿痛，这样会让他导致一种误诊，总是感觉腿出问题了，事实上还是你腰部的问题。那么下肢放射性这个痛呢，主要是这个坐骨神经痛，也有少数的这个人呢是这个骨神经痛。坐骨神经痛放射这个部位它是有一定规律的，就是说你看，同样是腰椎间盘突出，可是这个腿部疼痛的部位，有些人是小腿，有些人是这个骨这个前部，有些人是后部，有些人这个脚背，他这个疼痛这个位置由什么决定？他这个由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阶段，就是你是1112 1213 1314 1415，这个阶段所这个决定的。你看这个15和这个骶椎这个椎间盘突出呢，它多这个压迫这个神经根，放射这个痛呢主要是经这个我们说这个骨啊，就是这个大腿啊这个前侧，还有我们这个膝盖这个后边，我们这个叫腘窝，再就是我们小腿的外侧，再一个就是疼痛到我们这个脚背和脚的这个小拇指。如果是我们这个1415这个椎间盘突出呢，它主要是压迫我们这个15这个神经根。 那么这个放射它这个疼痛呢，主要是在我们这个臀部，还有我们的大腿这个后侧，再有就是这个小腿的外侧，还有我们的脚部的这个外踝。如果是我们这个1314这个椎间盘突出呢，它多压迫我们这个15神经根，哎，放射痛呢经过这个我们大腿这个前部，再一个就是往下走呢，到我们这个小腿这个内这个前方，一直到这个脚背这个内侧。如果在上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的时候呢，表现为我们这个骨神经痛，多在这个下腹部以及我们这个腹股沟，就是大腿和我们这个腹部这儿不是这个有个接触这个地方吗，这儿我们把这个叫腹股沟，放射到我们大腿的内侧这个疼。这个腰腿痛呢，有些人你看咳嗽一下，或者打个喷嚏，或者我这个伸个懒腰，我去洗手间这个大便排便的时候，或者是行走，或者站立的时间久了以后呢，这个疼痛呢，腰腿痛就会加重。那么卧床休息或者采取这个屈膝屈髋位就可以这个减轻。屈膝屈髋位，比如说啊，你跪到床上，然后前胸部呢趴到床上，你跪到床上，哎，你这就是一个屈膝屈髋位这个这个位体位，这样就可以减轻。那这个受累的神经根，它所支配的这个区的这个皮肤呢，它可以出现这个感觉异常。有些人又就感这个感觉异常，有些人摸一下或者挠一下，它都不舒服。早期呢，都可以发生为这个皮肤过敏，这就是感觉神经出了问题，继而呢出现这个麻木感。或者这个感觉减退，感觉减退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外部这个刺激啊，你这个发生这个迟钝了，这就是说到这个后期。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患者来说，这个腰椎这个姿势异常，主要是因为什么？生理前凸变浅或者这个消失。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脊柱不是这个 S 型的嘛，那你到腰部这一步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那个生理这个驱动呢，它应该是向前凸，但是说这个凸呢就变浅，就慢慢慢什么意思，慢慢从那个往前弓的这种状态慢慢变直了，甚至这个消失。甚至对于有些人说，本来这个正常的这个生理凸是向前凸，甚至有些人都变成什么，变成向后凸了。那你这个向后凸，你想那个椎间盘呢，它一定是向这个椎管这个方向去压。大约有这个80%到90%的患者呢，他有这个什么代偿性的脊柱侧弯。哎，我们本来是脊柱是直的嘛，最后这个向侧边弯。那么你在这个急性期患者呢，因为保护性的这个腰肌痉挛啊，我们说腰部这个肌肉啊，它一下就给紧绷绷的，这个时候呢就导致腰椎的活动受限。哎，我们有时候转个腰啊，想弯一下呀，这个就感觉困难，是什么原因？就是你那一块那个腰部这个肌肉啊发生这个痉挛了。尤其以这个腰部这个后伸困难较为这个明显。慢性期或者复发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前屈或者向患侧这个弯腰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时候活动就会受限。你要强制的这个弯曲的时候，就会加重这个放射性疼痛啊，有些人就是嗷嗷的这个叫，什么原因？就这个原因。那我们这个临床体检的时候，80%到90%的这患者，他可以出现这个什么直腿抬高，这个实验这个称这个阳性。那么对于有些患者呢，还可以出现这个曲颈实验阳性。突出间这个棘突这个上韧带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腰椎和腰椎之间这个棘突这个上韧带，还有这个棘间韧带以及这个棘突旁，通常你摁那一块呢，它有这种压痛，并伴有这个放射性的这个神经痛。那么我们说这个棘突，棘突就是什么？你摸这个我们这个后背， 哎，那个，我们说这脊梁骨有一段这个硬硬的疙瘩，我们那个是什么？那其实就是那个腰椎那个棘突旁呢，压痛多在什么？突出这个椎间盘偏外多少？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。那么压痛点呢，也可以出现在受累这个神经干或者它这个分支上，比如这个患侧这个臀部。坐骨这个切肌，还有我们这个腘窝，就是个小腿这个后边那个正中，小腿这个后侧等等。那么一般情况下，那么1314椎间盘突出，它会引起这个小腿前内侧这个皮肤啊感觉这个异常。1415呢，椎间盘突出呢会引起这个小腿前这个外侧。脚背前这个内侧以及我们这个脚底皮肤呢感觉异常，哎，就是有些人就是这个脚底呢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是的。那么15和这个第一这个椎间盘突出呢，哎，它会引起这个小腿这个后外侧脚背外侧这个皮肤感觉异常。有些人老是说，哎，我怎么这个腿这个皮肤这一块不舒服，他以为是皮肤病。事实上不是皮肤病，什么问题？感觉神经出了这个问题。那你像这个中央型这个突出，就会表现为这个马鞍区这个麻木。马鞍区通俗讲就是我们那个裆部，哎，这一块感到麻木，并可出现这个膀胱还有这个肛门括约肌功能障碍。有些人呢就会出现这个大小便这个失禁，这些临床表现。所以你看有些椎间盘这个突出的，他打个喷嚏，诶，小便呢就会流出来，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因为这个括约肌出现了问题。另外呢，还有一部分患者呢，就会出现这个下肢发凉或者间歇性跛行，就是走一走痛，诶，歇一会儿，他又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，间歇性跛行。那椎间盘突出后呢，受压这个神经根，它所支配这个肌肉呢。就会出现这个肌力减退、肌萎缩、肌肉萎缩。比如说这个1415神经根受压，就可以引起我们腿部这个股四头肌这个肌力减退、肌肉萎缩。那么15这个神经根受压呢，就可以引起这个伸长肌肌力这个减退，那个脚趾这个脚背呢，这个背伸这个功能，就是你要把这个脚往上翘，哎，感到困难。那么第一神经根这个受压呢，可引起这个踝托屈功能减弱，就是我们这个也是，就是这个踝部你要往这个胸前这个部位收缩，这个时候能力减弱。同时由于我们这个神经根受压，还可以表现为相应的这个腱反射减弱或者这个消失。你像这个14神经根受压呢，就会引起这个膝腱反射减弱或者这个消失。你像这个第一这个神经根受压呢，就会引起这个跟腱，我们脚跟啊这个跟腱反射这个减弱或者消失。哎，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表现的一些这个临床症状。大家如果你腿部有异常，你不要就着腿去治腿。你看我们腿上你主要就是膝关节嘛，踝关节一般出现的问题也不是很大。再个就是我们这个股骨和这个我们髋关节这出问题。很多人你看他是皮肤肌肉这个感觉异常，或者这个放射性麻放射性痛，总以为这个腿不舒服。腰有些人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事实上什么还是你这个腰出了问题，椎间盘出了问题。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腰这个治起。你看在这描述的时候，肌腱呀这个肌肉呀出了问题，在我们中医什么，你去调脾脏、调肝脏、调肾脏，同时在这个局部进行这个干预治疗以后，就会获得比较好这个效果。 确实有的人的皮肤啊肌肉疼痛，甚至是放射到腿呢也非常的不舒服，有些疼痛感等等，实际上有可能是这个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啊。所以呢还是要多方面的来进行 诊断和治疗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用大部分的时间说了说椎间盘突出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，还是听众朋友针对自己的情况来对照一下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，那咱们要积极的去治疗。那刚才你也提到了，不到万不得已呢，还是不要手术治疗。 是，你就是手术，你说后面不出现问题嘛？我们不能说拿今天的临床技术来说，我们不能给你保证绝对的。哎，你做这个手术就给你保证， 嗯， 是吧？就是说万不得已，我们尽量保守治疗，还是可以康复的。 是的，那具体到怎么来保守治疗，一会儿呢我们再说啊。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方面的内容，也可以呢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。好，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-4417 8886-4417，另外一部呢是8886-4427 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、脚痛、剧痛、针刺样痛，在腰痛的同时，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、脚趾也麻痛，像抽筋一样的痛，有些人咳嗽一下、打个喷嚏，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。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、肿胀，走路不稳，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，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，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。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，药没有少吃，贴膏药、针灸、按摩、电烤、打封闭针，很多方法都用过，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痛苦不堪，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，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，面对慢性骨病，除了控制症状，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。对于老年骨性疾病，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，表现为软骨纤维化、关节的裂隙形成、软骨囊变性、骨赘进一步形成，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，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，成骨细胞减少，破骨细胞增多，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。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，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，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、柠檬酸钙、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，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，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。面对慢性骨病，没有灵丹妙药，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。 那么对于呢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哈，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，在局部治疗啊，在控制疼痛的这样的同时，我们再从根本上进行解决。那么具体有些什么样的改善方案呢？ 谈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，当然我们是以这个非手术治疗为首选。你看有些人都70了、80了，最后医院说你这个得手术，那我们都这么大的这个年龄，这手术肯定有很多不适应症。那我们谈到非手术治疗呢，方法还是比较多的啊。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说，当然你这个对腰椎间盘突出的人，你不要活动的太多。哎，尽量是卧床休息，这个就是骨盆牵引、推拿手法、针灸疗法、封闭疗法，还有这个中西药物以及这个功能锻炼。你像在这个患者人群里边，通常一般就是10%左右吧，这些人他是需要这个手术，当然前提是你不受这个年龄限制啊。那中西结合疗法呢，它有利于 提高这个临床疗效，同时呢一定是强调积极的这个功能锻炼，那么以这个增强肌肉这个稳定性，包括减少各种这个后遗症这个发生。那么这么多年我们的给大家的管理方案就是，除了你这个卧床休息，你这个到了这个慢性恢复期，你各种疗法的都归这个用遍了，结果呢还是有点根儿不行。我们给大家一个是调脾，其实就是补充该有的这个谷营养元素，我们说那个八种谷营养元素，这个大家可以去索取资料进一步的了解。另外一个呢就是抗这个局部老化这个组织纤维化，其实这个就是调肝疏肝理气。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补充这个名贵中药，这个金蝉花。金蝉花呢它在益肾气这个功能这一块呢比较明显的，因为我们到了这个老年，应该说所有的人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我们所谓中医讲这个肾气功能呢，你是亏虚的。你有时候感觉到这个要没劲儿，要无力，或者你在那个局部治疗呢，总是那一块呢难以这个康复，根本作用是什么呢？肾精不足。我们讲这个肾气呢，既有这个物质基础，又有这个功能调节。那你像这个金蝉花，它归这个肾经，还有这个肺经啊，这是它药物这个归经。有些人可能问我这个，那你到底是补肾阳呢，还是补肾阴呢？金蝉花，我们说南方这个虫草里边既有这个核酸、蛋白质，同时呢也有这个维生素，还有矿物质。我们说这个是物质基础。那你从中医来说，它就是这个补益肾阴肾阳，哎，调肾气。它是一个这个虽然是一个单位药，但它是一个，其实你研究它的成分呢，它是一个这个大复方。我们说哎，你这个肾气亏了以后，总是表现的四肢无力，腰膝这个酸软。古人呢你只能描述的是这个症状，事实上拿现代医学来说，它调节的为什么你的肌肉会萎缩，为什么你说我这个感觉会发生这个异常，为什么我这个脊柱呢会侧弯，哎，这些问题的出现什么，其实都可以归纳到什么，你肾气虚这个原因。所以我们哎有这么几个方案供大家选择，至于你适应哪一种，就是一定要进行这个风险评估，选择最适合的，我们就能达到预期这个效果。 对，这个因人而异啊。具体在卧床休息啊、局部改善的同时，我们要强调这个调脾疏肝理气啊，同时要补肾。那具体您适合哪种方式的话呢？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，我们将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。好，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和8886-4427。那么我们养生之道和社会联合共同举办的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5天的延安之行啊，那么现在开始报名了。那么延安呢，可以说是革命的圣地哈，确实这个地方呢，真的是非常值得去啊，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。而且这次去呢，我们可以说地标式的延安的很多的一些景点呢，我们都将去哈，比如说壶口瀑布啊，还有这个宝塔山等等等等啊，都是特别诱人的地方啊。那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，赶快报名了，我们只有40个名额，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，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，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，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、电解质、酸碱平衡，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。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，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，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。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，慢性病高发，高血压、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，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，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。